即係阿龍嘅講法就係話咧，因為你正常嗰個 institution 個制度裏邊咧，我不能夠吸納到即係嗰啲人嘅利益同埋個意願，即係你歪收唔到喺個制度裏邊話我唔同意咁得唔得噶？喂！即使我最後都係少數服從多數係輸俾你嘅，但係起碼你俾我 voice 咗啊，係咪？佢而家個危險就在於度嘛。唔係我最近都諗到個問題㗎，即係大陸講到自己係咁強勁啦，係嘛？即係甚至乎話上海可以取代香港咁威，咁我你唔係對你自己嘅制度有自信嘅咩？點解你咁怕啲維權運動㗎？係點解你咁怕開放你呢一個嘅政治制度？即係咁怕俾人嗌結束一黨專政㗎，咁怕香港人有咗呢一個嘅自由嘅選舉裏面係會俾外國利用㗎。你咁驚呢啲嘢㗎喂大佬。 唔係我哋以往讀中國嗰啲咁嘅傳媒同埋宣傳，我哋第一時間講嘅呢個係蘇聯真理報嚟㗎嘛。佢講所有嘅任何宣傳都要倒轉嚟讀，佢話有制度自信嘅時候，咪即係話俾你聽，成個國家係冇呢一樣嘢咯。咁所以先至會驚任何一種開放，驚任何一種挑戰啊嘛。 我最近咧第三次睇呢個《走向共和》，得閒就睇一集，得閒睇一集。我睇咧就係、是、義和團嗰段咧，《走向共和》咧。慈禧太后最后尾 make 嗰个 speech， 你记唔记得八国联军嗰段？ 冇错啦，八国联军嗰段 speech， 我记得喺海外嘅未删版咧，唔知廿六定第廿七集嘅，你大家认真去听下。佢嗰段 speech 里边，我发觉咧，原来都即系嗰度嗰阵时候已经系1900定01啊，即系八国联军嗰阵时候。 00 啊嘛。喂，到今時今日超過100多年，我覺得共產黨依然咧係好似慈禧太后咁嘅， 係啊， 係面對外國人嘅時候，覺得成日俾人恰嚇。 喂， 你喺1900年嗰陣時候冇得講，經歷鴉片戰爭、甲午戰爭，我哋冇得講，即係我哋嗰種反彈咧，某程度上我少少認同啦，我唔會全部認同咧，就係話咧。即係嗰陣時候嗰啲天津嗰啲咩教案啊、義和團啊，其實嗰度係因為呢個民族嘅人係俾人壓迫之下咧，係發狂嘅，係做埋啲傻仔嘅嘢嘅。你真係咁講。喂，但係你百幾年之後，你仲同我講咩外國干預啊？即係外國嘅勢力啊，或者咩捐錢俾我哋啊，甚至乎係即係搞呢個顏色革命，百幾年嘅咯喎，大哥。你1949年嘅時候，老毛唔喺天安門個城樓嗰度講中國人站起嚟嘅咩？1949年殺到落去今年2018年，都60-70年啦，係嘛？我冇計錯條數係嘛，大哥？成70年嘅時間，你都仲咁驚？你對自己嘅制度係冇自信嘅，竟然係唔係？所以我覺得嗰啲。今日讲翻黄子华黄牛党嗰啲人咧，其实系成个制度里边嘅被压迫者，同埋系钻空子嘅人，系因为呢个制度形成。我逼不得已，我冇得唔敢做啊！如果唔系，我系完全喺个世界里边，我系生存唔到啊！喂，呢下先至系最大镬嗰样。 呢啲就系其实系中国嘅 black market 嚟嘅，即系呢個係體制以外嘅黑色經濟嚟。其實如果你有黑色經濟咧，你係相容於社會嘅話咧，其實嗰個叫做係釋放出嚟嘅生產力可以好犀利嘅，其實係。但係我講翻黃子華嗰、那個嗰件事啦，其實黃子華 你講開 black market 咧，我哋僆仔嗰時候讀 econ 咧，咪有條 demand and supply curve 喺度噶嘛，就係因為 excess demand 啊嘛，咁咪所以有 black market 嘅出現咯。咁所以有啲嗰陣時候，特區政府啲官員好笑嘅。我記得有一個其中一個，我冇記錯咧，就咁答啊，就話因為呢個係供求失衡嘅問題啊嘛，大佬。 但你叫黃子華開翻咁多場，佢真係死噶咯。 唔係，佢應該咁，就係、是、咧，你香港個 market 咧，你係預計到嘅。你最後一次嘅演唱會嘅時候，咁你應該係巡迴啊嘛。你應該去，不過我估黃子華就未必得噶啦。你唔係許冠傑演唱會啊，因為你唱嗰啲歌係冇政治性噶嘛。但黃子華如果佢可以去廣州嘅話，開到嘅，咁你咪 serve 廣州嘅 market 啦。 唔係佢講， 你就唔好搞我哋呢個 market 咧，搞到喂我哋就算買唔到當年啊， 即系许冠杰演唱会咪排第二次咯，大哥，系嘛？佢咪不停喺度加开咯。咁点会无端端搞一个 black market 出嚟？就系因为你两个 market， 因为点解我会咁讲咧？就系、是、我上个礼拜做完大军阀，内搭的士，因为佢又冇揸车。嗰、那个咧落车嗰班咧就系、是、呢个大陆人嚟嘅，因为我见佢讲广东话。咁啊，的士佬就同我讲，佢诶，而家日日都去尖东啊，红磡附近 啊，得嚟啊， 系啊系，应该系嘅。咁我话，咦，佢讲广东话，诶，佢哋特登我嚟睇呢一个嘅黄子华嘅， 咁、哦、就好咯， 有噶，有噶， 唔系，但我唔知佢系咪买黄牛飞啊。咁但系我 系都唔出奇， 我睇到佢好似话中山啦吓，定系珠海咧，系光鲜好多，好似香港人，我认唔到嘅。 Okay。 唔系，因为你黄子华佢后过到期三部曲，你嗰个咩跟住去边度秋前算账同埋末世财神咧，其实喺广州或者大陆里边嘅广东话市场系好有 market 嘅， 好有 market。 但系其实佢听唔听得明 啊？明 嘅，唔会唔听唔明嘅。其实呢啲系 OK 嘅，系有好多人即系会有嗰个同感， 有共鸣添。 就系话， 我谂佢哋咧，俾我哋香港人，因为佢由细到大都可以睇到无线、亚视。因为嗰阵时候都冇节噶，除咗新闻节之外，咁你戏剧唔会节噶，你娱乐嗰啲唔会节噶，系咪？咁所以可能佢都攞到我哋少少嘅意识形态咧，所以识听黄子华。 主要就其实嗰、那个广东话嘅文化咧，其实嗰个软实力咧就系、是、周星驰打起先嘅。其实系周星驰之后咧，系去到呢一个黄子华咧，你系见到系大陆系有一啲嗰啲讨论区，佢哋系好识去即系欣赏嘅。其实 系咩？我以为佢哋唔识听啊，食不过我真系勾勾地，因为点解？例如你黄子华嗰个笑话都好笑啦，嗰阵时候讲紧 SARS 嗰阵时候啊嘛，话即系如果董建华入到屋村里边系相安无事可以出翻嚟嘅，我就即系话佢好嘢定系咩嘛？ 唔系佢就可以连入， 系啊， 广东话市场咧系， 唔系我以为佢听唔明我哋啲嘢噶， 全球系啊一亿人口嘅市场嘅，其实系， 喂，我以为系我哋嘅文化啲人先识笑噶嘛， 唔好睇少广东话， 同埋佢讲紧星期日边度菲律宾人最多，个个都搭皇后像广场，佢哋系明噶， 系啊，明噶呢样嘢系，即系所以你唔好睇，即系唔好妄自菲薄啊呢样嘢，千祈。好， 咁但系佢个问题就系咧，佢就即系呢个出口唔到嘅，因为点解咧？就系、是、无论你中山又好，珠海又好，广州又好咧，都未必比黄子华咧，就系、是、好似谭咏麟啊、许冠杰啊嗰啲咁开个演唱会噶啦。 唔系佢， 所以咧就要焗晒落嚟，所以咧焗晒落嚟咧就变咗咧就系我哋呢个 excess demand。 嗱，黄子华嘅笑话咧， 就有 back market， 其实就唔系全部 local 嘢嚟嘅，即系唔系好似成龙咁狭隘 嗰啲打嚟打去啫。 成龙佢了解即系香港电影嗰样嘢咧，就其实好狭隘嘅，就系话，唉，你嗰啲咩就系黄大仙人拍嗰啲嘢就系黄大仙嘅啫，其实走唔出香港嘅，即系佢唔净止一样嘢，黄子华佢自己攞啲 get 咧，其实佢除咗系有香港即系特色嘅笑话之外，其实好多即系对即系人性黑暗面。嘅嘲弄啊嘛，呢样嘢系世界性， 因为佢系读哲学噶嘛。 系 嗱，老实讲，我冇认真睇过一次黄子华嘅《栋笃笑》，我全部都系睇 YouTube 嘅 YouTube 牌吓，或者买碟睇啦，系咪 吓 啊？ 但系我觉得佢，例如同我以前僆仔嘅时候，我听 就已经差好远啦，系咪？ 我听阿许冠文，我觉得惊为天人啊！后期咧，我再买一次唔知2000几定中定尾就係许冠文嘅演出嘅栋笃笑係唔得㗎完全唔掂㗎 老晒啦嘛 老晒啦 因为点解呢许冠文呢佢嗰条 formula 呢係冇变过因为佢读社会学嘅佢就讲 social change 即係佢讲个收嚟电话俾老婆知道哎你而家要影一影咁你周围嗰啲嘢係咩人咁样係咪因为而家有 live 啦嘛咁样喂咁食饭大佬佢话唔係我同你食